场是否真的可以擦亮眼睛，输给了寂寞的人，对待自己最残忍，喝一口眼神唤醒随几分，谁让你沉溺就让你上升，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得过瘾，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会化泪痕。只是重新爱上了被一个人疼的温存，你总是说要接近人，却有个贪杯的灵魂，喝一口能够让你醉几分，虽然你沉溺就让你上身，场是否真的可以擦亮眼睛，输给了寂寞的人，对待自己最残忍，喝一口眼神唤醒随几分，谁让你沉溺就让你上身，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个过瘾，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会化泪痕，心碎几分，谁让你沉溺就让你上身，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个过瘾，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会化泪痕。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，郑中基为什么要把他的事业重心放到演戏上面，他的唱歌的天赋呢跟学友我想是不相上下的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戴佩妮演唱的你要的爱，之前的歌曲叫借情人，判断一个人爱不爱自己就看他愿不愿意为你改变，比如说你讨厌抽烟他戒了，你不喜欢泡吧他不去了，因为在乎所以愿意改变，因为你的重要性胜过一切，所以一个值得交往的恋人不是多么完美，而是他开始因为你而变了。好吧，我们来听这首歌，好像我懂的道理总是比较多，执行比较差。 谁是你的那个唯一，原谅我 一个人钟情于一件事情哦，往往会得到两种结果。假如他得到了，他可能会很痴迷，一样的会越来越深爱。可是呢，他也有可能不爱啊。等到他那个时候发现了，他会很懊恼啊，会觉得自己浪费时间。而你呢，也常常会只有一种结果，遭到他的抛弃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看清迷恋的坏处啊。正如一个男人对我们很着迷，有可能他是出于一种征服，而不是爱。接下来要听的歌来自苏永康演唱的《我们都是贪爱的人》。 镜子前看着昨夜渐渐的走远，早晨的空气才冷，剃刀划过脸的边缘，割断了昨夜滋长的纠结，刀锋的感觉感觉不到你的体温，背面却残留着你的影痕。想起了你温热的唇，耳边有一种隐隐的疼。所以才会爱得那么长，占有彼此每一寸，不分晨昏。我们都是贪爱的人，所以才会痛得那么深，哪怕燃尽一生的缘分。

伤，也许想过放弃，想到就快不能呼吸，原来我还是这样的倔强。追梦的孩子跌跌撞撞的寻找， 全国总冠军段林希的歌声叫《追梦的孩子》，她推出的三首单曲的其中一首。这个女生呢，看过去不是特别温柔，可是她嗓音很温柔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在音乐的道路上，发展了很多年，雨果演唱的《顺其自然》。 我遇见的第一个他， 青涩年少，充满期待。 妈妈说我还不。 如果爱的有多精彩， 就会有多少的眼泪， 多少无奈。一转眼十年过去了， 经过的人都不见了， 我还依然独自生活。 爸爸说单身也不错， 只是我越来越困惑， 所有的拥有和失去 爱是什么？是不是遇到真爱？有天我才会明白，谁都不会有例外，爱难免会有遗憾，谁不想拥有真爱？寻找或等待，终于在失去以后独自看看。 伤心痛， 他们为我留下。 下什么？ 他们又带走了什么？ 在我转过身的时候， 我才发现自己原来 只有寂寞。一天一年，一分一秒， 时间它越来越微妙， 我却还在原地等待。 不是我还不能释怀， 只是我越来越困惑， 所有的拥有和失去 还是什么？是不是遇到真爱？有天我才会明白，谁都不会有例外，爱难免会有遗憾。找我等待，也许还会有失败，顺其自然。是不是当真所 有昨天再也不会改变？ 谁 果实的果，四个人都是南昌人。自从他们去了上海之后呢，在音乐的创作上的确有很明显的进步。谢辉主创，万麦担任制作，另外谢俊呢是大部分的词都是他来创作的，并且弹贝斯，还有吕文坚鼓手。 心里的底部有一个地方你必须记住，我不是白哭，也不是在装糊涂，只是这里藏一个礼物。

生对我有多爱。 新的郭采洁，我一直很喜欢她的机灵劲儿啊，她身上有一种，做演员的天分，唱歌也不错。刚刚听到这首歌叫《爱不爱》，两个人爱的过程和方式，可能外人是不知道的，但是呢，爱不爱一定一眼就能够看出来。相爱的人举手投足间都是关切和溺爱，眼神里面都写满了期待，所以爱是装不出来的，即使是完美讨好的假动作，也会被敷衍的眼神出卖。接下来要听的歌来自迪克牛仔老爹，麻辣男人。 既然决定饮好咖，管他生命的酒多么辣，当酒精发作我们开始唱歌，天塌下来都不怕，忘掉了理想什么都不想，谁来叫我我都不回家。再来一杯朋友，醉了世界比较大，唱首情歌马里马，反正唱歌也没有办法，那明争暗斗我们没有办法，谁说姜是老的辣，不如就三五好友，不如就忘掉工作，小酒醉了醉了醉了醉了，唱一首 要再装傻，趁着感觉在升华，我们找个胶卷画一画， 我们两个连跳到跨下栏杆高， 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忘掉了工作什么都不做，琳达阎王老二我才是老大，最后一杯朋友算了，不要再挣扎，男人注定做牛马，只为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不唱歌喝酒还有什么方法，可以快到战乱吗，交起了酒肉朋友连几首男人的歌，喝酒醉了醉了醉了醉了醉了，唱一首 唱一首 嘛啦啦的歌， 啦的歌 喝一口嘛啦嘛啦嘛啦的酒，心情好也要喝，心情坏也要喝，怕什么，这世上除了老婆还有什么下得了我，唱一首 男人来自迪克牛仔，男人需要仰视，需要崇拜，女人需要俯视，需要关怀，所以有崇拜疼爱才能够成就经久不衰的爱。接下来是陶晶莹告诉你女人心事， 就